达岭奥莱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，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东西双向，东二环东便门桥到朝阳门桥由南向北，以上路段行驶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险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这个小时我们关注到的是近期热点新闻。在俄罗斯世界杯上，我们看到了 Eason 陈奕迅的身影。原来他不仅仅只是为了观赛，也带着任务来的。作为某品牌的代表呢，他为在阿根廷对冰岛比赛的最佳球员颁奖，获奖的就是冰岛的门将哈尔多松。 Eason 还在社交网站上上传了他和哈尔多松的合照。这一次世界杯之旅对 Eason 来说，娱乐工作两不误。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他2014年发表的这样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娱乐天空》。 不要把我推开，当坚持生无来，当转世也变成爱，我心你在，唯有寂寞慷慨，不拍到了下来，想安慰找不到对白，那空白，可是我相信爱，我心一想才有日会天开，可是爱，我相信爱，就算一切都像独白。坚持向无来，当结束不会花开，我心你在，唯有寂寞慷慨，恐惧侵蚀血脉，找不到对白，那空白，可是我相信爱，我心一想才有日会天开，可是爱，我相信爱，

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周末快乐，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，继续来关注近期的歌坛新闻。前天晚上的李宇春晒出了自己练习跳蔡依林歌曲我配的舞蹈视频，同时呢配文自砍称，今日的练习貌似领悟错了一些精髓，并 at 蔡依林。同时据了解呢，蔡依林将会助阵李宇春北京演唱会担任嘉宾，两个人届时将会同台合作。既然说到跳舞，我们就来听李宇春这样一首会跳舞的文艺青年。 白衬衫配方格还是小一点，最怕填这种二选一的考卷，也许不专一的天性太明显，才会被人家批评优柔寡断。会跳舞的文艺青年，谁说文艺青年不能旋转，谁说旋转就一定是圈，谁说转角是规则是界限，谁说旋转的不能是问题。 卸下睡衣前往每天的坐等，晚上在家里面对着别人的新闻，拉上长谈谈笑放松生活多烦闷，看着电视胡乱插嘴才听见心声，选择每天成为多么不一样的人，听说真心忏悔就能释放了灵魂，盘算如何有别于忘乎初心折射，反复重复昨日心情是一种罪恶，带着悲欢走过离合，人们在西风中就说失去了光阴一天一点带走生命一部分，生命自有它的准则，抓不住预测的可能，这一切都在原地各自美好，致敬这人生，祝我们平日快乐。天，我们都是差不多的人，可是尘埃承载那么渺小的我们，聊生长谈谈笑放生生活的等等，看着电视胡乱插嘴我听见心声，带着悲欢走过离合，风中就生逝去的光阴一天一点带走生命一部分，生命自有它的准则，抓不住预测的可能，这一切都在原地各自美好，致敬这人生，祝我们每日快乐，做平凡的人，这一个无窗电话，电话取代今天最难的，跟你平时的快乐，唱平凡的歌，庆祝短暂一生里纪念的永恒，祝我们明日快乐，做平凡的人，这一个无常的今天最难的，平时都快乐，唱平凡的歌，庆祝短暂一瞬里纪念的永恒。 这首《平日快乐》来自孙燕姿最近的一张专辑《会跳舞的反骨》，而她的生活也像这首歌当中唱的那样，祝我们平日快乐，做平凡的人。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期间呢，孙燕姿就通过微博发布了两张照片，一张是妈妈为自己包的100多个肉粽，而另外一张就是孙燕姿的自拍了，看上去神情开心愉悦，似乎是在隔空向妈妈表达谢意。而在评论区当中，孙燕姿的多年铁杆粉黄雅丽也对她送上了节日的祝福。神隐近半年的张惠妹6月15号推出了一首 Live 单曲 Are You Ready? 那这首歌并不是一首新歌，1998年张惠妹推出牵手专辑的时候这首歌就收录其中，这一次突然上线的功能当然是为了8月份推出的乌托邦庆典 2.0 巡演实况专辑的预热。张惠妹近半年一直忙着演唱会专辑的混音以及影像的制作，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 Are You Ready? 准备好了吗？

这是徐佳莹去年年度推出的心理学专辑当中占一首《大头仔》。金曲奖呢进入到倒计时了，昔日的金曲评审爆出张惠妹专辑有重大失误，反而点赞拉拉这张专辑。不过呢，其个人言论一出便引来音乐人陈振川的回应，指出有什么失误可以明确指正。徐佳莹这两年确实完成了人生的大逆转，人气是扶摇直上，不过她和阿妹 PK 胜算几成很难说。那下面关注到的是一组新人。6月14号呢，罗志祥在微博上公布了由自己创建的六人男团 CTO 正式出道。当中呢，四名团员已经在罗志祥团队进行了两年多时间的培训，而另外两人则是出自由罗志祥担任召唤师的17快男比赛，在女团养成式节目创造101担任导师。如果说创建男团出道，那看来呢，罗志祥看好未来团体市场的这个发展形势了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2015年真人秀专辑当中这样一首《无声的时空》。 原来你对我的爱是花，爱是花，是空的花。原来你早就在他身旁。剧本太精彩，是我设计太失败。你的背影已离开，我的故事也崩坏，完了伸出去淘汰。 歌一号，韩红，飞行时刻。新歌二号，莫文蔚，天一半地一半。新歌三号，蔡依林，我对我。新歌四号，黄绮珊，遇见明天的你。歌五号，薛之谦，肆无忌惮。 你肆无忌惮，你举着浪帆，用词刁钻，要宽又敢。 新歌六号，吴亦凡，天地。 有些人说我有尊严，不过在道路上飞耶，他们想看我下坠。 新歌七号，梁咏琪，恋爱预告。 爱情上行唱遍低俗。 新歌八号，曹芳，被拥抱的荒岛。 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的云霾掉。 新歌九号，旅行团乐队，情书。 像是仰望天空，为你

爱就带上它吧，爱就别管代价。 们从这里出发。 2001年以专辑《见字如面》出现在大众视线的古风，擅长爵士风格，有着浑厚的中低音区，又有着鼓手的身份，这让他在所有歌手当中显得与众不同。八年之后的2009年，他推出专辑《又见古风》。那这首《爱情火车》呢，在09年第23期中歌榜上从第39名触底反弹到了26位，13个榜位的升幅，也成为当周的火箭歌。而在2010年第23期中歌榜上，火箭歌的称号当属于梁坤这样一首《不要告别》。梁坤这首《不要告别》从第38位上升到了第16名，升幅了22个榜位，横跨了半张榜单，从榜尾也升至了前半程。 我的 听到的是10年第23期中国榜的火箭歌杨坤这样一首《不要告别》。这一年他发表专辑 Disco 全新编曲，也全新演唱了这些影响了杨坤和他同龄人的经典老歌。这首《不要告别》就翻唱自刘文正。这个小时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榜璀璨年华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2011年第23期火箭歌，这是属于魏佳庆在这一年推出的单曲预言斯朵丽。斯朵丽呢就是 story 的音译，这首歌的风格不同于魏佳庆其他的歌曲，这在于歌曲的作者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为他注入的音乐气质。在歌曲发表之前，有着双方朋友帮忙，互相欣赏，雪中送炭等等温情。不过呢，在歌曲推出之后，双方却闹得不欢而散。当然了，我们只关注歌曲的本身。在11年第23期中国榜上，这首歌从第37名飞升至了第12名，25个榜位的升幅也足以证明大家对这首歌的肯定。 Thank you. 自更雪，风不见吹熄一夜，只是可怜瘦马尾的好些。长人如梦，梦几月，心几年，往事几言，用情牵两手月言，这股情缘听得见，飞舞回堂前，酒饮帘红褪墨残，谁来解。 第23期中国榜上有两首歌在榜取得巨大升幅，除了上升25名的火箭歌《预言斯朵丽》之外，刚刚听到的这样一首许嵩的《千百度》也在同期榜单上取得了多达22个榜位的升幅，排在第14位。杨坤在2010年 disco 之后呢，2012年再发专辑《真的很在乎》，作为主打歌的《男人要战斗》也在2年之后取得当周的火箭歌。 上总是眉头紧皱，仿佛有话说不出口。有时候太多事情堆在四周，会分不清谁先谁后。有时候忙着工作，忙着应酬，忽略家人和朋友。有时候忙到累了，很想放手，想到什么宇宙挽留。有时候看似拥有各种成就，想想却一无所有。有时候有太多要求，全力以赴都不够。我知道男人要战斗，无形的重担背在肩头，每分每秒要战斗，不惜是头脑和双手。

轻轻笑声，在为我送温暖，伴着我绵绵密密思念。情会不停，英雄尘世飘萍，委屈依旧默默独行。声声问，轻轻唤，烟水柔情唤不醒。多少年，多少心事坎坷。路，飘零路，茫茫烟雨遮不住。轻叹江湖岁月无尽处。拥着你，匆匆往事数不尽。散不去，好梦难成愁酒一醒。几番心情安定，当年轻，在风中追忆无影。拥着你，依稀仿佛在梦中重相逢。我看往事尽已无语，梦回首。水柔情唤不醒，多少年，多少心事坎坷。路飘零路，茫茫烟雨遮不住。轻叹江湖岁月无尽处。拥着你，匆匆往事说不尽。 2014年，王若琳推出翻唱专辑《午夜剧院》，收录的都是经典电影当中的歌曲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翻唱张国荣这样一首《当年情》，这也是1986年电影《英雄本色》的主题曲。而王若琳这一版的《当年情》在2014年中歌榜的第23期上以15个榜位的升幅，成为当期的火箭歌。伍佰呢，在1990年发表第一首单曲《小人国》，到2015年的时候，是他出道的整整25周年。在这一年，伍佰举行了个人巡演，同时推出了纪念单曲《光和热》。这首歌呢，也在2015年第23期中国榜成为火箭歌，前进了13个榜位，排在第5位。 经过我 还在这里，我知道明早太阳它依然会再升起。我美丽家园，我心爱宝贝，我们拥抱着一起有的光辉曾经。我不要旅行，我就在这里，我要变成你眼前的光和热，照亮了道路，燃烧着天空。我知道现在就是新的世界。你们看到吗？你们看到吗？我们一直就种在这里，风也吹不到，雨也干不走，只要我们抬头站出来，站出来，站出来，站出来，哦，站出来，站出来，站出来，哦。 牵动我，给我停留的借口。 是学的脸笑后却期待被识破，不得不沉默，被逼我不得不沉默，开口就会泪流。你的心去哪了？追逐你的眼神，我还能去哪呢？但我就站在你身后，盼着一点温柔。啊啊，当一个天使的 璀璨年华，在回顾过往十年同期榜单火箭歌当中，很少有歌曲重复出现，不过这首歌是一个例外。 Eric 小雨当一个天使的忧愁在16年第21期中歌榜前进了16个榜位，而在两周之后的第23期榜单上再次以11个榜位的升幅再次成为火箭歌，而在两年前的同期榜单上随着厉害的两极跳，这首歌也排在了第8名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一年之前潘晨在17年5月5号推出的这首单曲《只会更寂寞》。这首歌邀请到了张简君伟填词填曲，写出了极度寂寞的一种悲情。随着这首歌的推出呢，潘晨真实面的专辑也正式拉开了序幕，而这首主打歌《只会更寂寞》在去年同期榜单上前进了18个榜位，从第26名升到了第8位。 微笑到嘴角没知觉就坠落，歌声到耳边不自觉就泪流，这城市回忆太多，容不下落单的我，孤单风流来稀释要怎么躲，我心乱分秒的往前走，记忆总会在某个转角逗留，拼了命争些什么，快乐能快乐多久，狂欢后的空洞吞噬着我，却没心头，原来寂寞只会寂寞更久，长大了对爱